通通弯到九十分。我冇罪噶，点解困住我啊？法官大人，有人要恐吓我啊！我好惊啊！你要帮我作主啊！法官，我好惊啊！有人要害我啊！要锯我啲手脚，挖我对眼，同埋割我个鼻啊！要将我切成个冬瓜咁啊！我真系好惊啊！求法官大人俾人身保护令我啊！唔该啦，法官大人。 好啦，今次唔使估啦，听到把声啦，大家可能咧已经即系标签咗噶啦，即系而家 Candy 咧最叻咧就系扮呢啲咧，即系阿谢俊奇啊，扮啲即系有少少即系奇怪咗嘅事啊， 冇嘢，习惯咗攞翻去 点啊？你 做咪王 系咪啊？以为自己唱 K 系嘛？以为自己系刘德华。咁啊 ，Candy 咧就真系好叻嘅，扮啲变态佬啊，或者系扮啲即系有少少譬如智障啊，智商。智商低少少嘅，點解會咁入型入格嘅咧？我真係好好奇。定係真係 Candy？ 你知唔知 Candy 啊？ 唔知。 即係瘦瘦嘅，即 係 我哋東頭書生啊，係啊，東頭才子啊，係咪先生啊？東頭才子啊，佢咧佢就扮呢啲好叻嘅。咁頭先咧，佢就係飾演咧呢一個張炳啊，張炳嘅角色。嚇、咁原來咧就話佢喺庭上咧就大吵大鬧喎，同埋咧就好激動喎，喊曬咁喎，即係好似好委屈咁喎。咁啊，迪 Sir 有冇見過呢一類咧？即係又係即係好委屈咁嘅咧？ 經常都有 嘅， 你上到法庭一定係即係七成上面嘅。有啲嘢你淨係估唔到佢會咁樣講，你諗啲故事真係好特別嘅。 係咪會一間？ 經常有㗎，經常有㗎。 分享下喎，你一間可以係嘛？ 有機會啊！ 特登你今日上到嚟啊嘛，梗係要講下啦，講多啲。因為咧，我哋啱啱講呢個即係周海亮嗰單案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咦？點解謝春琪咧？即係嗰個你有冇睇呢單案啊？有冇留意啊？ 都有留意， 咁就因為佢喺個庭度咧，佢比較係特別嘅，佢嗰、那個俾口供嘅方式咧，都係好似有少少大家會覺得佢做戲啦，有啲人覺得嚇，咁係咪都即係其實好多都會係咁樣好似係 over act 咗真係 會㗎，一定會㗎，哎呀，有真係你同我咧就可能會唔信㗎，有啲陪審團真係信㗎，我拉嗰單綁票啊，那個小朋友六歲， 係 嗰、那個女仔咧。即係二十歲到嘅啫，咁佢居然話俾個法庭知呢個仔係佢生嘅，即係咁都有人信嘅，你真係冇辦法啦，真係，即係佢帶翻個仔走，要挟佢老豆俾六十萬佢，咁佢咁樣講俾法庭聽話個仔係佢生，即係呢個情更近乎冇可能，但係你即係唔知點解有啲陪審團咧啊，見你咁咩咧就七成上面咧，哇聲淚俱下。即係將嗰個疑點啊，佢唔能，佢冇話到唔係，但係咧，佢有懷疑，那個我哋嗰啲法官會引導陪審團咧，又有疑點，利益歸被告啊嘛，咁佢就誤以為呢個利益就等於要放佢，等於冇罪。其實疑點歸利益歸被告，只不過話，咦，將呢個成分擺落去。不代表一切噶嘛，一個疑點係咪？ 但係迪 Sir 你講過可能比較明顯啲啦，即係有啲係喺 borderline 噶嘛，即係佢講啲又似真又疑幻疑真咁噶嘛。即係我哋之前咧研究過，譬如大旗嶺村嗰個交通藏屍案啦，即係其實究竟佢去個無端去人哋屋企嗰度咧幫佢整標啦，或者係話係有人話佢係爭佢錢，所以要去即係追債啊嗰啲，其實你有啲真係會未必分到係即係真定假，我又覺得即係有啲咁嘅有值得爭拗嘅一啲 case 嘅咧。 所以揀陪審團咪好重要。 是啊，咁就呢個 嗰啲犯人係有權揀陪審團㗎，佢精明， 佢可以 兜 噶嘛， 係啦， 係啦，所以我咪揀唔揀我咯，所以 個樣太精明啦，冇辦法 啦。但係咧呢一個張炳咧，佢就真係抵死啦，佢就話見到咧有幾個陪審員咧，佢就兜咗人哋喎， 四男三女， 佢又點解咧？ 嗱就好似你咁， 就好似 精明啊嘛， 係啦，呢度有幾個都唔合資格， 佢又唔係話你精明，佢唔係話佢精明啊，佢用第二個理由啊， 佢話佢啲咩太過 young 啊。 缺乏人生經驗啊嘛， 缺乏人生經驗， 缺乏人生經驗， 係啊，所以就咁缺乏人生經驗咧，睇唔到我係冤枉噶啦，應該咁樣啊，有冇聽過呢個藉口啊？真係 未聽過 嚇，我就以前聽過咧，就有個人就話咧，法官大人，我咧即係雖然我大學畢業啦，但係我英文唔合格噶咁樣咯。 有呢啲咯嚇。咁啊，法官就話：點會啊？你大學畢業點會英文唔合格？真嘅，我攞俾你睇啊！咁 有啲好想做，有啲又好唔想做。 想做 我都見過嘅。 好多咧，有啲就話我老細唔可以冇咗我嘅咁樣嚇。我今次如果嚟做咧，我跟住就冇份工噶啦。係好多啲古靈精怪嘅理由。 好多好多。 而家調轉咯，唔係嗰個人唔想做啊，係張炳唔想佢哋做啊，係啊，話佢啱個頭。 通常都會揀嘅，嗰啲律師都會教佢喂呢啲唔要得㗎， 呢啲樣三千八角唔好揀啊！ 尤其是即係好似阿花家姐想做嗰啲咧，喺選陪審團之前咧，千祈唔好同啲調查員或者嗰啲探員、警察傾偈。 係。 你一傾偈咧？佢就一定follow你嘅。 哦，咁你唔想做咪可以特登去傾偈 咯。啊，嗱呢個就係 bond 啦。 好古惑。 啊，咁你如果唔想做又咁樣做法咧，咁咪 OK 嘅。 特登懶熟咁 樣。嗰個辯方律師一定會follow你嘅。 嗯，咁啊，不過即係呢啲要盡公民責任嘅，我哋最好即 係。你唔會嘅，我知道睇得出你好好有咩黑啊。 好恨做啊！咁但係當時咧，呢一個張炳咧就收咗呢一啲陪審員啦。咁同埋咧，頭先聽到佢庭上講嗰啲嘢啦，大家點樣聽咧？點樣分辨咧？佢話嗱咩切咗佢嘅眼耳口鼻啊，就好似個冬瓜咁啊，即係佢話咧啊，嗰啲邊一個切佢其實係 佢係話緊 有人。 有人咯， 有人就切會想切咗佢嘅眼耳口鼻出嚟，係咪？其實我覺得佢係特登咧講埋呢啲胡言亂語咧，令人覺得佢就神志失常咯。 係啊， 一定係。 多謝。 一定係嘅。 嚇咁啊！但係因為其實佢係咪真係黐到咁咧？亦都唔聽到庭上咧又話即係揾一啲精神報告啊，去即係分析呢個人啊，係咪需要即係判入小欖啊，或者係一個 驗過㗎啦， 驗過㗎， 驗過㗎啦。 第一堂嗰時過堂嗰時，佢已經因為佢喺度發傻咁樣，個官啊，不如送佢去檢查。 哦，檢查 下。係啊，檢查完之後翻出嚟先至正式開庭。 哦，嗰個檢查啫，但係冇精神科專家上庭。 冇，後尾都證明 佢得個報告嘅啫， 證明唔到。 即係證明到佢同佢唔係精神病啦，冇需要揾精神專家去做證。即雖然他做的事肯定是瘋的啦，是不是無端端燒死人家，即兩家人的，真是什麼人來的呢？那後來呢，原來這個上這個庭呢有成三十幾個證人那麼多，真的很多的都。咁啊，而呢就當時呢，其實我們講回個時間性啦，當時原來呢即農曆新年， 是 三月八 號，係三月八號， 之後之年過咗之後， 係啦，啱 過咗冇幾耐啦，咁咧，咁其實咧之後咧就上到庭嘅時候咧，呢個人咧就歇斯底里啦，就話自己係冤枉啊，或者係都唔明點解啲差人會拉我啦， 個個嗌冤枉㗎啦， 係啊，咁佢就話唔明點解會拉佢啦，咁亦都佢就話點解唔信佢咧，佢講咗一個原因出嚟啦，即係話個兇手其實劉谷友啊嘛，即係佢個租客係兇手啊嘛，咁點解拉我咧？咁但係陪審員相唔相信佢講嘅嘢咧？ 你控方嗰度一定會提出好多證據， 係啊， 即係你坐喺中間，你與件事件冇關咧，你情緒唔會受到騷擾噶嘛。係，咁好簡單，現場嘅證據已經證明咗外邊即係鎖咗噶嘛。如果要我放火嘅，我冇理由走出去鎖，我就入唔到嚟噶嘛。呢個環境證供令到佢個陪審團覺得佢係講緊大話。 係，同埋有幾樣嘢，仲有就係、是、因為事發當晚咧，其實佢 大聲少少， 係事發 阿江同王子 得唔得？聽唔到？事發當晚其實就係、是、佢嗰啲即係隔離嗰啲農舍咧，都全部都。聽不到話真係有 聽唔到爭吵聲， 爭吵啞著無聲。 因為嗰陣時咧係凌晨一點九至兩 點間。如果你有 鬧交實聽到， 係啦，冇錯。 係咁，而且佢屋企人講翻咧，其實咧嗰個劉谷友咧，佢哋夫妻好恩愛嘅喎， 從未鬧過交嘅嘛。 係咁啊，應該唔會從鬧過交嘅。我諗阿迪 Sir 都同佢老婆鬧過交。哎呀，唔係啊，耍花槍啊，真係耍花槍梗有啦，點會話 都有時過下招嘅。 鬧下交先好啊，唔鬧交先大鑊啊，大佬，大家全部擺曬個心度即係爆發，係咪好似呢一個張炳咁咯？係咪？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劉谷友應該係佢細佬啊。喺佢當日咧，即係事發當日咧，就探過佢哋啦。就話證實咧，嗰個鐵籠嗰、那個騎樓鐵籠咧係冇木板釘住。 即係佢當日 佢個 凌晨就火災啦，即係佢日頭嚟。 即係佢漏夜趕工 即係三月七號嘅日頭，係啦，就睇過。 係咁啊！就揼曬釘，冇人聽到。 點解會冇人聽？ 佢話佢就冇話揼釘，就係話封住，唔知點樣封啦，就係啦。 就咁，但係你梗係要揼噶咯。 但係間屋唔係好大噶嘛， 佢可能爪咧用鐵線啦。 但間屋唔係好大，類似嗰啲啦，鐵線爪。 但係外母有瞓廳噶，所以真係有啲嘢諗唔明嘅。 點解會冇人知咧？ 唔係佢嗰個唔係㗎，佢佢即係兩個房咧就點講咧？ 係 點講咧？ 點講 咧？ 即是兩個房是但兩個房入咗裏面啦，但係嗰、那個鐵籠咧就其實喺個廳 唔係 唔係喺個 房出 面 喺騎樓 喺露台度係啦， 唔喺廳㗎， 即係佢將啲衫啊嗰啲平時晾喺出邊啊嘛，係咪咁啊？ 係係啦， 咁但係嗰度俾人封住咗，即係佢哋想跳樓都跳唔到啊嘛，係咪咁啊？ 係啊， 咁其實跳都死㗎啦， 八樓 八樓死㗎， 唔係啊！你就算出去呼救或者有個防火通道。隔一隔啲火，可能佢有機會逃脫㗎。係 啊， 佢有機會擒過隔離屋。 係啦， 係啦，寧願會揀跳樓死啊！我諗唔係揀唔揀， 唔係揀係逼住嘅啫。 係啊， 熱個頭逼住跳落去。 係咯，有機會起碼離開嗰度先啦。係啊，咁你嗰時見到嘉利大廈都係啦，即係大家喂，如果真係有得跳，可能好多人真係唔理啊，盤死㗎啦，係咪先啦？跳咗落去睇下點先啦，可能真係。 奇蹟不死啦， 係咯，奇蹟咯。 同埋呢條友都幾狼嘅，你都幾狠嘅，因為佢其實我頭先講過，佢話佢三月八號嘅事發啦，但係之後嗰日其實朝頭早佢哋其實要翻去接，即係接佢嗰個 接佢 老豆 嚇。佢就阿張邊就喺佢哋起行前咧，就一次過搞掉 曬。所以揀嗰人 嚇，因為佢哋發 佢一瞓醒就會離開間屋噶啦， 就會少咗一個人啊。 唔係佢有一家人去嘅， 一家人去都即係少咗一家人 係咯。即係佢係知道佢哋咧，將會係有人離開呢間屋啊，所以咧就趁佢哋咧未走之前啊，就先下手為強啊。 係啦， 但係佢又用咗呢個做藉口喎，啊就話點解佢哋兩公婆鬧交？係 啦，冇錯。 啊，佢又蠢唔曬嘅，係啊。 咁啊，結果啲陪審員咧，梗係唔相信啦。 一致裁定。 即係覺得佢真係癲佬嚟㗎啦！呢個 喂，但係佢嗰個冷血程度真係好嘢㗎！即係除咗話佢呢個佈局之外咧，其實當年呢個重案組咧做咗啲嘢，就係話諗住搏，因為到最後尾都係冇認㗎嘛，就搏佢認㗎嘛。佢點樣嗱？唔知有冇揼啦，我唔知啦。但係用盡方法，佢都唔肯認㗎嘛。跟住咧，其實佢哋係三月十五號出品啊嘛，係 啦， 十四 號出品係三月。 哇！你真係唔夠熟啦， 真係唔夠你嚟，真係 係啦， 都俾你兜翻轉頭啊！ 真 係 厲害。 三月十四號出品咧，其實當日重案組咧就喺一個靈堂咧拍曬片， 係 拍曬片，跟住咧就將到片咧就拎翻去播俾阿張炳睇嘅，嚇啊！希望阿張炳咧自己 化佢 嚇，係啦，有少少惻隱之心啊，認咗佢啦。但係佢睇完之後當冇事， 係啊， 即係都會用呢啲招數。 會用呢啲招數嘅，係啊， 即係動之以情諗住。 因為乜嘢都試硬又唔得，咪試下軟咯。佢都唔制，都冇辦法。 係，咁佢都即係幾倔嘅喎，都個人都幾硬正嘅喎。係 啊， 嚇咁啊，雖然傻傻地，咁但係咧就但係當時咧頭先聽到咧，佢話叫法官咧俾個人身保護令佢喎。咁啊，迪 Sir 不如解釋下咩人身保護令咧？同埋點樣俾嘅咧？佢 係呢個人身保護令咧，其實係為咗個人身自由嘅。咁一個人正常就會有自由嘅。當佢被拘押或者喺即係已經判咗監喺監房啊，或者係等候審訊期間咧被拘押咧。咁喺呢個時間咧，佢如果佢覺得佢個拘押係唔合理嘅時候，佢可以揾律師，向法庭申請呢個人身保護令。係。咁啊，逼令要警方俾佢擔保出去又好啦，總之要離開嗰個被困嘅地方啦。 係啦。 咁但係佢殺人犯就應該難啲啦，係咪？通常你保釋。 通常係唔俾保釋嘅啦，拒絕佢保釋嘅，就唔好高都唔。 但係佢而家用嘅理由就話有人逼害佢，有人想殺佢啊嘛，有人想咩鋸佢隻手落。 係啦，佢揾啲理由去申訴咯。如果呢啲理由個官認為係合理嘅，就會俾佢離開咯。 咁啊，好明顯覺得唔合理啦，警 咁啊，基本上呢啲一定唔會批俾佢嘅啦，即時駁回啦。係，呢個好簡單。 嗯哼，即係頭先你講嘅，即係純粹保釋嘅，即係唔使派兩個警察即係保護佢噶嘛。 唔會，呢個唔會嘅。 咁啊，當時咧就啲陪審員當然亦都唔信啦，但係咧其實咧，我想問下啦，因為咧佢當時其實有十條人命啊嘛。啊，頭先我哋講漏咗，點解會係九屍十命嘅咧？ 因為佢 有一身家， 有個阿黎。 阿麥瑞兵， 麥瑞兵有嗰幾個月薪， 有四個月啦， 係四個月啲。 麥瑞兵咧就係 係 啊，點啊兩個搶鬥係咪一次好鬥咁樣？麥瑞兵咧就係阿劉谷友啦，即係其中一個即係租客啦。個 張炳嘅租客係咪咧？你話你講咩劉谷？ 其中一個租客叫劉谷友， 係 一個死者啦。劉谷友個太太啦，個細佬個老婆 係啊， 係啦，複雜咧，係 啊， 緊要啦。anyway， 即係總之其中一個女死者啦，佢就廿幾歲啦，當年 廿四。 咁佢咧就驗屍嘅時候發現咧，佢原來有咗 BB 咁啊，就所以咧就演變成係九屍十命咯。 咁啊，但係咧，人係九死十命啦。但係喺呢一個判刑嘅時候咧，其實只係判佢三條謀殺罪嘅嚇。咁嗰時卡拉 OK 嗰單案都係咁嘅喎 ，Top One 卡拉 OK， 佢哋都係咧即揀嘅一條罪出嚟咧，就即告佢哋嘅。咁係點樣揀咧？其實我有時真係會好好奇啦。咁啊，譬如有十條人命嘅嘛，點解佢揀其中三個？ 其實人命一死咗咧，基本上都會告佢謀殺嘅。咁如果謀殺控告佢唔入咧，我哋有一個叫做交替控罪，會跌落一級做誤殺。所以基本上就好少人去告佢誤殺嘅。咁喺法例咧，其實都好特別嘅。我舉個例咧，或者考下大家啲 通識啊嘛。 一個人 準備好未？ 半夜三更揸把刀去到个公园打劫一对情侣，好啦，打劫期间就介伤咗个男仔少少，流咗啲血嘅，咁就走咗去啦，攞咗啲财物，当然系啦，攞咗啲财物走咗去，警察拉到人啦，咁你觉得大家会告佢啲咩罪名呢？警方 抢劫同埋持械伤人， 唔系仲有 抢劫、持械伤人。游荡 唔会个游荡嘅 ，Benson 话游荡啊，写低先游荡， 蓄意伤害他人身体， 蓄意伤害他人身体， 跟住非法藏械， 我话非法藏械， 即系嗱，我哋讲分开嚟讲先，唔好话藏械，应该系藏有攻击性武器，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攻击性武器 ，OK， 咁游荡啱唔啱咧？阿迪 Sir， 游荡喎， 咦，可能仲有喎，讲晒未先？ 蓄意伤人咯， 打劫咧，嗰啲叫咩劫？ 嗱，你又藏有攻擊性武器，蓄意傷人，佢唔係蓄意嘅喎，佢喂冇喐，佢一唔小心戒到嘅啫。 小心戒到， 傷害他人身體。 咁你告佢唔好蓄意啦，傷害他人身體。 傷害他人身體。 啊，跟住藏有 行劫，幾多條啊？三四條啊咁。 正確嘅答案咧就係行劫， 一條人。 因為佢揾啲重嘅嚟告咗佢先咯， 係啊。因為佢個刑期裏面已經 cover 咗噶啦，仲有一樣咧，就係如果你再告佢藏有攻擊性武器咧，呢個叫雙重控罪。當年啊，陳松青都係因為雙重控罪而甩嘅，一個罪名唔能夠告兩樣嘢，因為打劫嘅過程裏面 已經包括咗呢啲。 呢個係佢工具，即係爆竊藏有一支鐵筆，咁你唔可以分開嚟告噶嘛，係咪先？傷人係一個過程嚟嘅，咁。你只是告他打劫得了，上到去個官會因為案情而判他輕重。 但如果當時他強姦又不同了，又開多一條罪了。Okay. 因為是不同的控罪嘛，這個 是另一個範疇， 是沒錯， 是，但是他這個呢又有謀殺罪名，他後來呢就是一項謀殺的，咁啊，跟住咧，即係初初就聽到話三項咯，後屘就一項謀殺嘅喎，又變咗。咁跟住咧就一項嘅縱火罪名啦，又縱火又謀殺啦。咁但係其實咧，控方有講過嘅，大家要搞清楚咧，因為佢後屘佢又佢就判咗終身監禁啦，因為大家都唔相信佢個版本啦。咁但係咧，其實上訴嘅時候咧，有個有個理據咧，就係話，大家有冇搞清楚？佢而家係縱火啫，咁佢冇謀殺喎，咁樣。 咁你又即係喺法例咁講啊？你試下將個玻璃樽掟落街掟死人，咁佢唔會做告你高空襲物，唔會告你隨街抌垃圾噶，佢都係告你謀殺噶啦。 因為你諗一諗啊，我情況佢係縱火，但係縱火呢個目的係殺人啊嘛，因為佢鎖曬你啲門啊嘛，係啊。佢係鎖曬啲門，你走唔到。佢縱火目的就係要謀殺你啊嘛， 謀殺 只不過用個工具唔同啫嘛。 謀殺個裏邊嘅分子係有個一定有個企圖喺度，一定係有個預謀啊， 即係所以 動機預謀，所以我哋搜集證據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哋簡單啲講一單偷嘢啦，偷嘢咁一定係要有財物嘅成分喺度啦，係咪先？落地揦扎沙唔算啦，係咪先？你屬於他人噶啦。嗰樣財物唔係你嘅啦，你仲一個非法嘅手段啦，將佢剝奪咗個物主權啦，咁呢幾個成分喺度先為一種偷嘢噶嘛，係咪先？即係每件案件我哋組成咧係有嗰個法律嘅據點喺度。 嗱，迪 Sir， 如果將件事啦轉一轉啦，例如我收數佬，我去收數，我收數，我而家諗住咧燒佢度鐵閘嘅啫，嚇嚇佢啫，啊點知有看奸瞓喺裏邊，我唔知道，跟住我看奸就死咗。咁啊，系告我謀殺，告我縱火咧？ 係，梗係告你謀殺啦，唔使揀。即係因為你嘅行為係一個非法嘅行為嚟噶嘛， 令到佢死咗， 而令到某一個人因為咁樣死咗，咁點解你唔告佢誤殺啦？因為如果誤殺甩咗，就冇得告嘅。 一定是告他謀殺、交替控罪內誤殺，即使駕駛車撞死人，你有沒有聽過不小心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是是是、這個是錯的， 不 啱嘅，係危險駕駛，一定是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這個才是正式的控罪。很多人都話：，不小心駕駛車親人咧，咁引致死亡。不小心冇引致死亡呢樣嘢嘅，要告就告嗰條重啲嘅，一個刑罰唔同，你唔可能告個輕嘅。你告咗佢入咗罪咧，佢認咗罪咧，你死啦！你判咗刑之後，你唔可以再稱翻上去。 係。 啊，但係重嘅可以跌翻落去噶嘛？ 嗯。咁所以佢即係呢一個有個叫蔡慧蘭嘅大律師啊，女大律師，當年咧就幫佢搞上訴，我又覺得少少真係牽強嘅喎，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揾好似咧真係。 係啊。 揦極都揦唔到個理由出嚟，真係好難受，好艱難先俾佢揾到呢個藉口。咁佢咪就係講頭先嗰樣嘢咯。佢話即係原審法官咧，佢冇將縱火同謀殺兩項罪名咧嘅特點同陪審員咧係詳細咁分析，咁啊錯誤咗引導陪審員啊，就認為咧呢個人嘅縱火罪成立啦，唔代表佢嗰個謀殺罪都成立，即係唔可以連帶咁樣。 哦，佢哋嗰啲法律觀點咧，個個人睇一。同一條法例咧，個領域性都唔同。佢覺得咁樣可以去拗嘅，咁你咪去拗咯。但係人哋唔會接受你噶嘛，呢個係你嘅單方面諗法。即使好似正話咁樣講翻嗰單打劫，如果佢唔係用刀用槍，你估有個罪名又會點咧？係 用槍啊？ 嗯，用槍打劫，咁你告佢咩咧？ 意圖謀殺。 他沒有開過槍， 未 人，當他那支槍裡面沒有彈藥，沒有子彈的槍，那不會意圖了吧？即是這樣的，是的，我們會告他一樣是打劫，但是另外告多條呢，原來持有槍是要有牌的，我們告這些通常都是無牌， 本有槍械， 本有槍械， 很厲害。阿迪 Sir， 你好受歡迎啊！你呢啲 法 律通識，大家都好有興趣。不過 真係亂咁拋書包，講錯咗大家多多包。 英良多，我哋都唔會知道你講錯，唔係講笑啫。 有波啦， 係啦，我哋 唔係你啲奇案迷， 係啊，老犀利㗎， 好高㗎， 高 到 緊要㗎。 如果我而家行出街會俾人用鞋釘咧，你知咩事啦？一定係我講錯。 或者因為你太受歡迎咧，係咪？大家要引你注意，所以咪揾你嚟啦。 今晚宵夜真係， 梗係啦， 食多嚿雞。 係啦，咁啦，陣間再回應下，再回應下大家講嘅嘢。但係喺度之前咧，就要阿袁不如講翻個結局先啦。 係啦， 嗱，佢啊即係雖然判咗呢個終身啦，就我睇嗰份報紙話佢1993年嘅時候咧，有記者影過佢，唔知點樣影到佢喺監獄嗰度。係 冇錯， 話佢啲脾氣都係好差噶嘛，仲係。 1993年因為嗰時 係咪影到個人咧？ 唔係誒。有間周刊啦，就即係嗰時就影嗰啲重犯啦，即係嗰啲死囚嘅包括林國雲啦， 終身犯， 同埋歐陽炳強啦，不過而家放咗出嚟啦，咁就同埋林國雲呢啲，咁呢啲就 林國雲都有人影過，但係張炳有冇人影過咧？ 冇嗰時係就係得文字嘅啫， 文字 嚇，咁就話佢嗰時已經60多歲啦，都係仲係好。 臭脾氣，同埋咧，即係仲係話自己冤枉啦。 成日話自己冤枉，就係話自己係冇縱過火，就話嗰個女死者，邊個女死者咧？就係其中一個叫麥瑞冰嗰個，即係嗰個 入大咗肚， 就話去勾引佢，話 勾引佢。好啦，咁呢度你要即係劇透下啦。咁啊，究竟點解即係佢會話人哋勾引佢？同埋其實真正嗰個版本咧，即係據後嚟嘅人推測，應該係點咧？ 係啦，因為其實呢個張炳都我頭先講過，係一個好麻煩嘅人，麻煩友嚟嘅。佢哋呢兩家人同佢不嬲都有積怨㗎啦，嚇。咁佢又成日啲即係搞嗰啲就係所謂頭先搞嗰啲組合，就係有時候打啲細路啊，嚇。咁樣又有時又當係嗰啲女性喐手腳嗰啲咁嘅嘢啦，嚇， 係啦，調戲，喐手腳， 係咁樣跟住就 即係鹹濕啦，簡單啲，又鹹濕又麻煩啦，又走嚟人間房度屙尿啦， 係啦，總之就個見到佢怕嘅， 壞事做盡啦，但佢就唔使做，佢唔係做水喉佬好似係嘛，水喉 佢做過水喉佬同埋做過冷氣嗰啲工程嗰啲， 咁但係始終佢有即係收下租咁樣，其實佢又冇乜經濟壓力嘅，我相信，但係個人咧就真係古靈精怪啲，即係猥瑣啲咁樣啦， 係啦，咁跟住就積怨咗好耐㗎啦，咁樣就喺1975年2月10號嗰日應該係 年卅萬啦， 年卅萬 咁樣就 阿麥瑞冰，即係嗰個 死者， 嚇嗰個死者， 即係有咗 B B 嘅，係 啦，就突然間係喊住咁同老公講話俾阿張敏搞 非禮 嚇，類似咁樣因為嗰時啊，全部人喺曬度嘅，咁樣就嗰個劉谷友咧就就比較佢即係比較性格比較衝動啲啦，咁樣就。就出頭嚇，咁樣就將佢又打咗幾鑊咁樣咯 嚇，即係打阿張炳係咪？就話你點解好調戲我個即係老婆個細佬個老婆啊？ 係因為之前佢話已經百般忍讓你㗎啦，而家你就係仲喺度，即係變本加厲咁樣。跟住其實啲好即係啲點，即係嗰啲家庭糾紛啫。 但係唔係㗎？佢有前科，之前咧已經投訴過去㗎啦，但係就因為小事，大家當算啦。但係嗰晚有少少唔同，就係連三晚就係阿麥瑞冰去廚房喺入面整下嘢， 整下嗰啲年糕啊。係 啦，點咗出嚟咧，又見到咧呢個張炳仁露鞋喎，即係佢一隻手露鞋，揸住條水喉啦，佢做水喉佬噶嘛，另外一隻手揸住個痰罐啊。係啊，唔知佢想做乜嘢，跟住佢就係啊，佢就學佢啦，學佢跟住咧走翻轉頭，佢走翻轉頭跟住同老公投訴話露鞋啊嘛，咁樣佢哋變咗就佢老公梗係嬲啦，但 係忍無可忍啦， 係忍無可忍就打佢，但係嗰次打佢咧，街坊係聽到嘅，係啊，即係證明咗嗰次係有一個爭執喺度。 嚇就係咁樣嘅啫，即係傳出嚟嘅版本就係咁簡單嘅啫喎， 就係因為咁嚇 就係咁樣就要放火燒死人哋十個人。 就因為咁樣，會唔會係真係嗱 咩內情咧？ 會唔會再其他嘢我哋唔知道？冇理由㗎。 就係咁咯。 嗱，我哋咁樣分析咧，嗱，錢銀一定係冇乜瓜葛㗎啦，係咪先？依家調戲咗佢老婆，咁啊俾人打咗鑊，咁咪一定係一個積怨㗎啦。係。咁錢銀同女人撇除咗錢銀，一定係女人㗎啦，係咪先？呢個好明顯，又含羞又猥瑣又冇膽。 係。 但係咪單身㗎？ 單身， 但係唔好話冇膽，有夠膽放火殺人喎，殺 神。唔係啊，你唔夠膽出去識女仔嘛，你怕醜嘛， 咁啊係。但係佢有前科嘅，之前都佢原來上一手租客咧， 有兩次前科添。 係啊，都係咁樣俾佢搞走咗，啲租客就怕咗佢啊，啊就因為又搞人。 即係呢個慣性鹹濕， 係啊， 冇錯啦。 係呢個人都其實幾奇怪啊，嗬！佢又黐又黐唔曬，傻又傻唔曬， 係啦，嚇， 即係即係唔曬。 即係等呢十個唔抵咯， 係咯，即係好無厘頭咁樣無端端就咁樣燒死咗， 小事一宗咁啊，搞到咁多， 係咪啊？即係去到閻羅王嗰度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嚟咗呢度，係咪先？即係離曬譜啊！呢個人咁啊，但係即係啲田漢迷今晚咧，我見佢都好多自己喺度傾偈，同埋呢度嗰啲都係自己喺度傾偈，咁咧就好得意嘅。即係我聽到阿 Kenny 咧，佢話咧，佢見過咧，即係佢話腸粉咧，見過字喺上面。腸粉啊！ 哦，包報紙啊！講翻佢嗰度， 太搞笑。 嗱，腸粉咧可以捲啊嘛，可以搣咗前面嗰啲，捲翻出嚟就要食咯。 唔係有噶，嗰啲豬肉都會黐住啲報紙喺度嘅。 係咪啊？ 我呢個肯定。 但係腸粉就太好笑啦，真係。咁啊，麵包都係啊，麵包都係有啲咁嘅字咧，即係黐咗上面啊。所以以前一啲 其實除咗報紙， 以為咁樣咪暴露咗佢哋嘅年齡。 電話簿都係長期要搣出嚟，以為包嘢嘅。 都薄啲，都有嘅，都有腸粉啊嗰啲真係有嘅。 是咁啊，另外又回應一下幫啊，幫今晚咧幫手即係初次提升啊，做 VO 嘅錄音啊，幾好啊嗬！咁咧就阿邦就話，佢話其實老婆細佬個老婆應該點稱呼咧？ 弟夫， 老婆細佬個老婆， 即係嗱，老婆個細佬就叫做舅仔啦， 係 舅仔。都叫做弟夫， 係咪啊？都係叫弟夫啊嘛， 都係叫細佬 噶嘛。呢啲倫理嗰啲我就冇讀書冇學過，所以就 好深喎呢一個。好啊，咁啊多謝曬大家。咁啊今日咧就都見到好多朋友傾偈啦喺度啦。咁啊迪Sir多謝曬你今日咧就上嚟啦，同我哋一齊講案件啦。咁就好啦，咁啊預告下咧星期五啦。星期五咧嚟緊咧就有哇，今日我哋星期五咧，今日星期五咧就有一個重量級嘅嘉賓。咁咧佢就係阿 Adam 咧就係陰謀背後嘅，即係呢個網上一個好出名嘅，即係講陰謀論嘅節目啊，係啊，咁佢咧就會做我哋嘉賓啦，就同阿仁哥啦，咁啊一齊啊講咩？就係講咧最近咧即係外國有一單咧，我哋以前喺 D100都提過嘅，不過我覺得應該係再講一次，因為嗰時咧都資料搜集唔係好夠咧，就都抱歉講得唔係咁好。咁今次我話陰謀論專家嚟講，我更加好啦，因為呢單案咧非常之離奇嘅。 咁就波士頓馬拉松嘅爆炸， 爆炸 係啦，啱啱 單 審完， 壓力煲啊嘛， 啱啱審係啦。咁所以呢單案咧都好值得咧，大家再重温一次啦，同埋即係有 Adam 嚟分析啊，更加好啦嚇。因為呢單牽涉到好多國際陰謀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上嚟睇直播啦，亦都可以咧係揾阿炮灰啊，係啦，會唔會有呢班朋友咧 ？OK， 多謝曬迪 Sir。 OK， 好啦，我哋少少 嘅。 OK， 多謝曬阿袁，多謝曬。OK，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